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53集。夏侯炼蹲在地上，左手擎着火折子，右手在香笼里翻找。香笼太多，找起来费劲儿。他头一回知道自己的衣衫这么多，还全是一色的黑麻衣，压在香笼里漆黑一片。恒波还是没找着，他烦躁地抓头发。沈觉不把恒波放在这儿，还能放在哪儿？忽然头顶似乎飘来一朵乌云，一个黑沉沉的影子照下来，四下里顿时暗了。夏侯炼打了个寒噤，缓缓转过头，正瞧见沈觉垂着眼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火折子的光照亮了沈觉脸庞的下半部分，金色的，像个泥金的神像，还有一半掩在黑暗里，眼眶、鼻翼、嘴唇都蒙着一层暗影。他没有表情，直勾勾地盯着夏侯炼，平白有一种恐怖感。夏侯炼迅速吹灭火折，屋里立时漆黑一片。夏侯炼站起身逃跑，身后传来刀斩破空气的尖锐呼啸。夏侯炼抽刀反身格挡，咔嚓一声，他新买的燕翅刀断成了两截，啪嗒掉在地上。黑刀如影随形，瞬息而至，没有光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夏侯炼只能凭听觉和直觉躲避沈觉的刀。黑暗给了夏侯炼优势，他是刺客，黑暗是他的本家，常年行走于刀山血海之中，训练了他对危险敏锐的嗅觉，周身的空气都是他最灵敏的触角，不管哪一方被刀刃划破，他都能立刻做出反应。沈觉察觉到了，所以他没有恋战，而是侧身脱战。两个人在黑暗中蛰伏，夏侯炼侧身一滚，藏进排排百宝架中。沈觉那边忽然亮了，一方烛火悠悠燃起，照亮了大半个屋子。他擎着盈盈灯火，眼神冷漠而孤独。夏侯炼忽然发现自己错了，黑暗里他没有辨清方向，滚错了位置。现在沈觉守着门口，他要逃必须打败沈觉。 你是谁？ 沈觉问。夏侯炼没说话，他蒙了脸，沈觉认不出他。 未得余党。 沈觉放下烛火，款款走过来，夜撒的裙摆在行走间摆动，金线光芒暗淌。夏侯炼拿起百宝架上的一把刀，是他收藏的一把倭刀，名唤鬼哭，据说锋利无比，甚至可以斩断金石，在杀人的时候会凄厉的哭嚎，那是刀斩过的亡魂在嚎叫。夏侯炼用过几回，哭嚎是骗人的，锋利是真的。 家贼。 沈觉问，重新拔出刀，纯黑的刀刃缓缓出鞘，内敛无光，却阴寒似鬼。是镜铁，他还用着镜铁。夏侯炼微微一怔，为什么？明明厌恶他，为什么还要用镜铁？ 都不是。 沈觉冷厉地抬起眼， 你到底是谁？ 刀势如山，沈觉双手握着刀，悍然纵劈，黑刀展开一式荧光的烛火，带着哀霜般的凄冷迎面而至。夏侯炼迅速拔刀，刀身出鞘的那一刻，刀刃如水，光如走兽。夏侯炼躬身斜劈，挡住沈觉致命的一击，两人同时被刀刃相撞的力量震得后退。夏侯炼旋身变招，反手握刀跨步向前，弧刀走过的线条曲折又美丽，有一种血腥的美丽。刀刃逼近得很快，但沈觉避过了，他仰面下腰，刀刃在他鼻尖之上一寸远的地方划过，两人相遇然后分开，仅仅用了一个呼吸的时间。分开的刹那， 夏侯炼的脸上一凉，沈觉的手绕过倭刀，抓走了他的面纱。但不要紧，他易了容，两手准备，不怕暴露。 倭刀术。 沈觉丢了面纱，问：“ 你是倭寇？” 他说了句倭语，夏侯炼一个字也没听懂。 不是倭寇。 沈觉沉思着看着他，冷冷笑起来：“ 是上二郎。” 夏侯炼震惊，这都能猜到。 猜对了。 沈觉看着他的表情，笃定地说道：“ 督主，行行好。” 夏侯炼陪笑：“ 把横波还给小人吧。”“ 还？” 沈觉笑得很阴冷：“ 横波是我的，何来归还之说？上二郎，咱家给过你机会活命，既然你都不想要，那便罢了。” 夏侯炼扭头就跑，沈觉追在后面，身后传来尖锐的呼啸。夏侯炼低头，乌黑的短矢从头上飞过，扎进面前的门扇。夏侯炼冲进书斋的时候，沈觉追上了他，短兵再次相接，双方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快刀轮斩。狭窄的屋子里，刀刃疯狂翻转，窗外的月光照在夏侯炼的倭刀上，反射出的光满屋子乱晃，书架桌椅被不可避免的殃及，木屑横飞，两人的刀势都如狂风暴雨，密密匝匝，刀刃相撞的乒乒乓乓，像琵琶乱弹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刀刃相击，光芒迸溅的刹那间，沈觉忽然笑了，那是血淋淋的微笑，蕴藏着刻骨的杀机。夏侯炼的心凉了一截。 你的刀我摸清了。 沈觉低声道。霎时间刀势惊变，净铁化为鬼魅，黑刀的影子恍惚间重叠万千。黑暗的掩藏下，夏侯炼几乎看不清净铁在何处，没有刀光，也没有划破空气的撕裂声音。净铁藏在沈觉衣袖的一侧，跟随着沈觉突进的脚步，在两人相遇的瞬间扫向夏侯炼的手臂，鲜血漫流向下，顺着腕骨流进指缝。沈觉很强，强得不可思议，夏侯炼不敢相信沈觉的刀法明明是他教的，可他如今所面对的根本不是伽蓝刀，但很熟悉，似乎在哪里见过。 别打了，沈觉。 夏侯炼说：“ 我不想和你打。”“ 是吗？” 沈觉慢条斯理的微笑，唇角扬起的弧度带着逼人的血腥味。“ 可咱家没打算让你活着离开。”“ 一定要你死我活吗？”即使他遁入市井，不再是江湖乱党，也不可避免的对立吗？“ 我不想杀你，沈觉。” 夏侯炼轻声道，沙哑的嗓音中藏着深刻的悲哀。“ 我只要横波。” 夏侯炼调整呼吸，躬身收刀，左手托着凶利的刀光收入胸侧。他整个人变了，沉脸如水，刀光压在他的掌间，藏锋若拙。第三个呼吸完成，夏侯炼跨步向前，黑色的衣袖展开，恍若飞狐扑入沉沉黑暗。而他掌中的利刃立时现了形，刀光从黑色衣袖中迸溅，仿佛猛兽吐出獠牙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